你而家担负呢个政治任务，就准备落地狱。我话俾你听，因为你个生安白造、礼横节曲、断章取义。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 好，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今日呢个节目啦。咁啊，今日好开心有阿 Roof 喺度同我一齐做节目啦，多谢你嚟啦。上一次你做节目好红啊，你 咁全程投入啦，啲观众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啦。 系啦，咁今日我哋讲嗰个 topic 就即系唔会讲政治啦，讲另外一样嘢啦。都同波经有关嘅，即系因为我知道几个月之前咧，3月8号就爆一单新闻，啱3月8号。三八婦女節嘛，所以啱啱一定要你嚟講啊嘛。 哦，咁樣。 咁啊，三八婦女節有咩咧？就係話，啱啱嗰日子又係 Captain Marvel 嗰套戲上喎。Captain Marvel 咧又係女人做主角啊嘛，又係你又開正你嗰 份。我以為只貓做主角。 跟住3月8号咧就爆一單新聞咧，就話咧美國女子國家女子足球隊咧就控告呢個 US Soccer Federation 咧，話佢有一個性別歧視，即是说对他的这个薪酬或者待遇方面呢是不及男子有这个即是刚才说的性別歧視啦。那么Roof 你对这件事有点看呢？ 我就 但其实Roof 你本身你有没有看对体育或者 sport 那些东西有兴趣的？ 我不是 跟得好贴的。你不可能政治那些会有兴趣多一点。 打到共产党 这个是体育节目来的。 是啊， 不是还有 Roof 是宗教那些，是 吧？宗教那些你熟一点啦，是吧？宗教那些。 如果有机会我可以 开 个 节 目。 是啊。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我 send 过这些 information 给你了嘛。 是看了看了。那我自己就我自己比较偏向觉得如果佢個可以即係 generate 多觀眾啊，或者呢個入場收費咧，咁佢會俾會即係我會即係將點講啊，會同嗰個樣嘢掛鈎咯。 嗯。 咁譬如話有幾多呢個贊助商啊？咁係啦，咁我覺得唔可以單一係用一個即係平權個係咪平權啊？即係男女 平等嗰樣嘢， 平等嗰樣嘢嚟講，係啦，可以單一從嗰個角度嚟再睇呢件事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就 check 過咧，就係喺美國咧受歡迎嘅女子運動咧，就係 tennis 啊、游水啊、呢個體操啊，咁足球好似就未係咁女子足球未咁受歡迎，咁、 okay, 所以。那度亦都會係有啲困難。 咁我再講翻呢單 case 個 detail 啦，就其實就話3月8号咧，嗰有喺個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入邊咧，嗰28个成員咧就請咗律師就控告呢個 US Soccer Federation 咧，就話佢呢個喺聯邦法院入品咧就控告佢啦，話佢呢個待遇同埋薪酬不公平啦。咁其實佢其實有一樣嘢，原來大家而家先爆出嚟先知道咧，就係話咧。原來佢呢個美足國家女子足球隊咧，佢坐嗰個飛機，譬如佢參賽咧，同男子足球隊係完全唔同嘅。男子足球隊咧就坐私人飛機，女子國家足球隊咧就係坐 commercial flight。 你搭民航㗎嘛？ 係啊，搭民航機係。男子就坐私人飛機喎， 咁但係啲班次就係佢哋嘅時間自己開時間啦，民航就要跟翻個 係啦，跟翻小公司啊，係啦， 要同其他人一齊坐咁樣。 咁你講翻呢樣，因為今晚啱啱最近就係呢個女子世界盃啊嘛，女子世界盃啱啱而家法國舉行緊啊嘛，其實我哋好啱講呢樣嘢嘅。咁其實仲有另一樣嘢就係話，你睇翻其實好現實嘅，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基於關於係呢個體育或者個體育嘅 revenue 嗰個問題啊，定係本身咧嗰個 employer 同埋 employee 嗰個問題咧？你知唔知啊？僱員同僱主嘅問題，呢個係嗰、那個係兩個係應該用咩角度去睇？大家明白？會咁變咗其實我特過再講 detail 就係話，其實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哇！嗰啲成績係勁過男子好多嘅喎，男子係好多嘅大佬，你睇下先啊！你講下美國女子足球隊世界盃咧，佢係攞3屆世界盃冠軍。我記得99年嗰屆咧，我最記得咧就係咧， 我嗰時做餐館，我有睇噶嗰時，我記最記得噶。99年係打 final 對中國啊嘛，係咪記得緊要啦？好似射十二碼啊嘛，係嘛？嗰時我 Rose Bowl 係 Rose Bowl，yes Rose Bowl， 當年記得係 Rose Bowl， 係啦，仲喺 LA 舉行嘅。跟住攞個幾多屆啊？四屆奧運金牌。跟住咧，喺呢個美洲，美洲本身咧嘅佢有個叫 CONCACAF Championship 咧，佢攞過9次排第一。相反你睇男子國家足球隊，大家唔使講啦，撲曬街係嘛？幾多啊？2018年世界盃就入唔到啦，係咪啊？最正一年就應該係2002年咧。2006年嗰屆咧入過一次八強，16強就贏墨西哥2-0，八強就輸俾德國1-0，係咁多啫，其他全部撲曬街。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咁，梗係嗰班女主角咁，梗係唔忿氣啦，係咪先？阿 Wolf 係咪啊？ 我覺得如果嗰個薪酬係唔可以即係同男子嗰邊 match 嘅話，起碼我覺得即係起碼有私人飛機啦，我覺得 係咁。佢而家 係咯，國家嘛代表。 佢而家就改善咗啦。而家最近呢一次呢幾次參賽或者今次嘅世界盃咧，佢就有坐私人飛機啦。佢真係有坐私人飛機啦。所以變咗即係會待遇方面就可能會更加接近啦。但係薪酬方面，我就想講咧，就係話咧如果薪酬方面咧就係講話。金，譬如咧，講翻一個獎金方面啦。譬如男子世界盃2018年咧，嗰、那個獎金方面咧係 FIFA 話事嘅 ，FIFA 話事嘅。譬如男子獎金咧，係咁多隊夾埋咧，有3800萬嘅獎金俾咁多隊。OK， 而家女子嘅話，2015年嘅女子世界盃咧 ，for example 咧，得200萬。 我想問咧，參賽嘅隊伍啊，嗰個數目有冇唔同嘅男子？ 有男子，女子係據我所知應該係24隊啫，男子係32隊。 哦，咁、那個數目就差好遠，即係嗰個獎金差好遠。 咁梗係獎金差好遠。 但係嗰個隊好似你話30幾同20幾， 即係個份母都差好遠啦。 係，其實好差好遠啦，即係你3800萬同200萬係差好遠啦，係嘛？200萬美金，哇，好少啦嚇。 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嗰個 market share。即係你冇理由，即係好，大家好明顯就係你男子嘅足球係多人睇過女子足球噶嘛，所以相對嚟講收視 贊助商 都會多啲，咁所以獎金多，我覺得係正常的。 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男子國家足球隊同埋女子國家隊足球隊都係 under one employer， 佢唔係 separate 噶嘛，佢 under one employer 嘅話。即係佢唔係話男子就管男子，女子管女子，有兩個 employer， 佢係一個 employer 啫嘛。It's only one employer， 跟住佢會管好多，唔係淨係男子或者女子嘅國家足球隊，佢會管好多，譬如話你嗰啲U17 或者teenager 嗰啲足球都會管，即係佢管咗成個美國嘅足球啊嘛。跟住佢而家佢講嘅就話嗰、那個佢要一個 employer 啊嘛，所以呢樣嘢係緊要噶嘛，即係話其實頭先都講啦，你嗰、那個。其實你嗰個 revenue 同埋女子足球隊都好多人睇喎，都好似足球隊都因為佢受歡迎啊嘛。 你有冇跟啊？你自己有跟？你頭先講咗啦， 即係我本身我就唔係足球 fans， 我就講翻呢單嘢先，係、 okay. 咯。咁但係其實你真係好明顯就係女子足球隊係其實個受歡迎程度頭先都講啦，係多好多人男子。即係受歡迎，可能盡量多，佢可能有成家人去睇啊，或者好多唔同階層嘅人都去睇啊嘛。因為佢比較打成功啲嘛，最近呢屆。 你講緊女子 係女仔 啲球哦，咁樣樣，即係反而多啲一家大細去睇。 係啊， 男仔嗰啲男子就多數係啲男人走去。 男人通常睇阿 Vincent 都知睇 NBA 啊，點會走去睇？ 但係我諗男子足球歷史悠久過女子足球啦，因為女子足球我諗係大概28年左右嘅，即係男子足球已經成我諗過100年㗎啦， 係 咪 咁啊，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因為美國咧有，其實任何工會同埋嗰個 employer 咧，佢都有一個叫做集體談判權嘅，就係叫做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咁其實嗰、那個今次嗰、那個被人告嗰個美國soccer federation 咧，佢有個 defense 就係話咧，因為男子同埋女子咧都有個唔同嘅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即係代表咧佢嗰個薪酬咧係基建於嗰個 CBA agreement 嘅。所以變咗你嗰、那個其實嗰、那個同埋頭先都講啦，嗰、那個獎金係 FIFA 定噶嘛。所以咧有時佢 US Soccer Federation 咧係控制唔到嘅，同埋你要等嗰、那個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expire 咗，你再 negotiate 新嘅 contract， 咁你就可以會可以會攞翻啲多啲嘢翻嚟咧，有機會。 我諗我呢度咧就有啲數據就係話咧男子足球咧 generate 嘅revenue 咧係有 $4 billion， 咁、女子足球嘅generate 嘅revenue 咧係$73 million， 即係差成50几倍嘅。咁但係我諗可能因為美國啲觀眾可能都唔係淨係睇美國球隊可能都睇其他，可能佢哋係其他國家隊嘅擁趸，所以變咗。嗰啲錢係其實本來係因為佢哋係想睇其他。 其實另外一樣就係話咧，其實咧佢話咧，美國女子足球隊咧，佢出去參賽嗰啲打啲場數係多過男子嘅。另外一樣係多過男子嘅。咁你如果站在女子足球隊嘅立場咧，佢唔可以話喂，我唔可以我哋嘅 revenue 少，你就代表即係話我哋嗰個收入會少喎。呢樣你個即係代表僱員嘅立場咧。佢有時唔可以同嗰個僱主諗咁多喎，同埋你嗰、那個 不過係嘅，你咁講，即係佢表現好過男子， 係啦， 佢個工時可能就又多過男子， 同埋唔係講緊呢幾年啊，係講緊1999年到而家差唔多20年，佢哋都 underpay 喎，係嘛？同埋就話最近幾年先好啲，話有得坐翻呢個私人飛機啫喎，係嘛？ 其實呢個情況咧，唔止係體育上啦，即係我以前聽過咩荷里活啊咁樣，一堆女星個片酬咧都係低過男星好多嘅，但係佢哋可能都係同樣氣氛。咁我反而想聽下阿 Ruth 啦，因為你係女子啦，代表女性啦。咁其實喺洛杉磯，譬如話你都係工作啊嘛。咁你覺得呢、這個同薪不同酬呢個情況係嚴唔嚴重？ 我覺得咧，喺美國咁耐咧，我覺得呢個問題係。比香港嚴重嘅，即係 我比香港仲要嚴重。 我覺得香港咧反而都冇話要pay男人多啲嘅，即係嗰個工種總之邊個做嗰個工種就 即係你講出邊，即係香港職場上面。 係啊係啊係啊，反而美國呢個觀念好根深蒂固，可能即係會有即係調校近咗啦近年，但係係咯，即係。男人賺多啲呢個觀念好根深蒂固喺美國職場。 咁但係有冇發生喺你身上？ 暫時未有。 暫時未有。 暫時未有。 因為我嗰陣時，譬如話睇過一個訴訟啦，講 Walmart 啦 ，Walmart 咁樣樣，佢話即係你知 Walmart 係一間南部嘅公司啦，咁佢其實係有一個不明文規定，係同一個職位比男人係多錢過比女人。咁同埋到咗佢要裁員嘅時候咧，佢裁女性優先。 我覺得美國嘅觀念咧，覺得男人係個 bread bringer。 冇錯 ，exactly 就係 Walmart 佢咁講就係、話，你女性 佢呢個 唔係一家之主，係啊係啊， 美國 冇錯， 觀念好重。 哦，係，咁樣就我覺得就少少唔公平啦。 係啊， 咁有少公平，因為佢話男人係一家之主，所以裁咧就一定要裁女仔先。 但係其實喺依家美國嗰個家庭結構咧，呢樣嘢已經唔存在啊！反而好多都係 stay at home dad。 反而好多都係媽媽，女人 single mother 帶細路哥，係男人即係俾錢啊，去個前妻啊，或者 赡养費啫。 係啦，赡养費俾赡养費咁樣咯，即係好多係咁嘅情況。所以 你即係話，如果喺法庭上面就嗰啲咧，就通常女性佔優。即係話你話法官會判比女性佔優啲，係咪咧？即係頭先講，你話， 我意思即係話，養家嗰個重擔喺個女子身上，即係起碼近呢20、30年，美國都係越嚟越係咁樣咯。女人女人持家個重擔係越嚟越重個男人， 同埋我都見到好多係其實。爸爸反而冇做嘢，大細 因為其實咧好多都就算係一齊嘅家庭咧，佢哋都冇分約噶。咁變咗個男嘅咧，就即係好似我俾你係 係 voluntary 噶啦，就唔係因為佢同係啦，即係呢一個概念咯，我覺得係一個家庭的概念，因為好多就算佢哋係一齊住啊，啲細路哥佢哋冇分開一齊住，啲細路哥都係同呢個父呢、這個母一齊即係住好多年啊，成長佢哋冇結婚咁變咗個好似即係嗰個冇咁埋身啊，對男人嚟講，對個女人就好似哇佢可能即係可能佢未必係 spoken 嘅，但係就變咗。那個男人是不是會有一天走呢？如果我做女人，我會這樣想。會沒有安全感啊，沒有安全感、啊、 這個不止你跟我說的，有很多女性朋友都身邊、就是、都會這樣覺得呢，就是、就是、做男人如果條女走了、就是、男人都沒什麼問題的嘛，是的、就是、但是如果你做一個女性，譬如說傳統女性依賴了一個或者男朋友、啊、或者一個男人、啊，一段很長的時間，自然就會有一個危機感嘅， 嚇、 啊、就會覺得有一天如果我真係好像我即係我生命係依靠你喎、 嗯，我覺得結咗婚會好啲咯， 嚇、 啊，即係因為啲人都即係啲人，我信結婚嘅，咁但係啲人會，我有很多朋友都不相信嘅，即係覺得係即係一張紙嚟嘅啫，但係我覺得。啲人都會話啊，佢可能同你結完好短時間就同你離，但係我覺得起碼佢肯 step out 去 claim 你係即係我的名字，你的姓氏，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諗我係咯，即係一個男人肯去承擔，我覺得係 it says a lot to a man and a woman。 同埋你未行到呢一步，你唔知將來。 有時咧，女性唔係想睇你 promise 幾多嘢，女性係想睇你肯唔肯 promise 咯。 嗯。 咁如果你肯 promise， 有時有好多嘢都還唔埋，咁女人都會 㗎。係㗎，我有時 promise 佢都唔肯信我，咁點咧？ 嗱，咁啊多口問一句啦，咁啊翻女子足球嗰度啦。咁頭先你講到結婚啦嚇，咁女子足球隊裏面有冇人係結咗婚嘅咧？ 一定 有 啦。 有細路嘅咧？ 一定有嘅，一定有。我嚇，我唔係每個 background 我唔知道啦，一定係有嘅。一定有一個一定係有啲咧，可能都有家庭，但我諗大部分都係 single 嘅，可能佢有一兩個都係有家庭嘅。 嗯， 你講翻女子足球啦，其實咧，其實有兩樣嘢就係話咧，有少少同佢講緊錢咧，有一個咧就係 bonus 同埋一個獎金，就話頭先我講到一樣嘢就係 bonus 嘅話咧，如果喺男子隊裏邊咧，佢有4億嘅 bonus 啊，通常 FIFA 會俾，但如果女子咧，頭先講24隊嘛，佢只得3000萬嘅 bonus， 4億同3000萬 差會， 係啦，差好遠喎。 但係 Wolf 正話講喎 ，Wolf 同佢爭50倍喎，係 啊， 十幾倍。 但係你嗰、那個頭先我都講啦，站在呢個 employee 嘅立場，如果佢咁多年都俾人壓價或者嗰、那個佢嗰個薪酬都咁低嘅話咧， 就變咗理所當然咁好似。 即係佢有咁嘅權利，佢發聲噶嘛。 嗯。 咁但係而家佢最 update 嘅一樣嘢就係話咧，碰面雙方咧已經係講啦，呢個女子世界盃足球完咗之後咧，佢哋會做呢個 meditation 啊，即係中文係咩啊？ 冥想。 調解。 唔係調解，調解。調 解。 mediation 啊。係 mediation 就做調解啊，所以就話咧，你俾人告嗰個咧，嗰個僱主都係想去調解，即係話叫佢。可能佢嗰個薪酬一定可能去唔到男子度， 一樣一步啦。 但係一樣一步，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個薪酬其實一樣嘢就係話咧，女子隊咧佢係有底薪嘅，佢打世界盃或者打咩賽事有底薪，嗯、但相對佢 bonus 會少啲。係 呢個我都 係啦。但係咧，男子咧可能佢係冇底薪，但係相對佢 bonus 會多啲，所以個 difference 係咁。 好似係嗰期佢參賽先至有錢嘅，如果佢嗰個 season 冇。入隊嘅話，佢就唔會有。 即係話女子足球隊咧，佢有嗰個底薪 ，plus 有少少 bonus， 因為頭先都講啦 ，bonus FIFA 俾好少。 咁個制度已經 即係女子嗰啲好似 TVB 嗰啲藝員有包薪。 係，即係如果係咁， 所以低薪 呢個就係一個 game changer 啦。係 咯， 就變咗其他嘅條件都已經 唔係，因為你要睇翻未來嘅話咧，美國女子足球隊會一定會打得好噶嘛。 是 美國男子足球隊一月打要撲街噶嘛，因為你知道上年都入唔到世界盃啦，係咪先？ 都唔係喎，你打到最盡都係再攞到世界盃嘅啫 喎。唔係，你打到最盡，你起碼都入到先啦，係咪先？ 但係即係男子足球有冇一個improve 嘅 即係 sign 啊？ 冇喎， 冇啊， 冇啊， 咁多年都係 越嚟越渣喎， 越嚟越渣喎，越嚟越渣喎，係咯。咁啊，所以變咗其實你唔係淨係睇而家，係睇 future。 嗰個係會 build 咗一個怨氣喺度。 係啊，嗰個怨氣喺度噶嘛，係怨氣嚟噶嘛。啊，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另外一個 deep topic 好快講咧，就係話咧，既然你講呢個要請多啲女人咯，頭先你講阿新你講嗰個話，喺職場上面點樣請多啲女人啊，成啊咁樣咧。最近 Adam Silver 咧又出咗呢、這個即係 NBA 嘅理事長咧，本來我都好中意呢個撲街嘅，咁但係都如果呢個 topic 咧，我覺得有少少唔公平嘅，因為上年咧2018九月嗰陣時就爆咗一單新聞，就係話咧Dallas Mavericks 咧喺個內部球會入邊咧有啲性騷擾嘅案件出咗嚟，咁咧。Adam Silver 咧就好快咧出個 memo， 出咗個 memo 咧 ，memo 咧就俾 NBA 各大嘅球隊就話咧要制定一個咧sexual harassment 啊嘅 policy。咁啊，佢跟住佢之後咧就打石垂棍上咧就話咧要請多啲女人喺 NBA 嘅，唔係淨係佢球場上邊或者即係佢喺內部嘅 management 或者喺嗰個球會入邊咧都要請多啲女人。咁你覺得點咧 ，Ruth？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methodology 上面去諗住 check 男人想做製造一個男女平衡職場平衡嗰樣嘢，但係咧佢其實我諗喺 NBA 嗰、那個有 harassment 或者 sexual affairs 嘅係因為男。因為呢個係好多係 high profile male athletes 啦，咁變咗其實就算請多啲女性員工咧，我覺得佢哋可能都係藉呢個機會去溝仔， 溝仔 未必會。 因為你講咧，男性嗰啲球員咧，通常咧佢都係好有錢，好有好大 contract 嘅，好有錢嘅， 即係有命。又贏咁樣，又打波咁樣，咁即係好點講啊？我聽人哋講話B 嗰啲叫咩？嗰啲特領隊，嗰啲領隊帶嗰啲球員出去，佢哋就話：嗱，你哋去 hotel room 做完啲咩嘢咧？你哋咧就記住 自由活動。 唔係，你哋行完事之後咧，要攞翻嗰個避孕套出嚟，要自己篤穿去掉落個 即係個領隊同啲球員講有啲安全嘅守則， 因為好多單 啲 recommendation， 因為好多單就係咧個女嘅就揾嗰啲球員咁就搞埋，咁跟住咧就話大咗肚。 哦，即係話嗰啲女性嗰啲就變咗 gold digger。 係啦。 係。 咁所以咧啲即係嗰啲已經係行規嚟㗎啦，就係話你哋。自己搞掂清理自己啲嘢，唔好俾人攞走你啲嘢。 即係自己搞掂自己。 啊，即係頭先你講嗰組嘅女性咧，其實本身可能已經係，其實佢可能知道嗰啲球員咧係住咩酒店，佢作客打住邊球隊就喺度喺嗰個就 揾佢哋。唔知 party 啊， 係。咁但係而家我想講就係話，如果喺NBA 球會入邊請過啲人咧，如果佢嗰個 NBA 理事長咧，佢打開口牌話要請多啲女性，咁其實對我嚟講， 即係請啲女性文職嘅， 係啦。 做啲 paperwork 嗰啲嘢， 係啊，嗰啲咁啊，真係年齡歧視喎、啊。 唔係，其實佢冇咁樣講嘅，但係我個係我自己諗嘅啫，我自己 feel in 就係話，哇咁多 high profile males， 咁多celebrity， 咁嗰、那個男性喺呢個行業個勢好強啊。咁佢會即係個影響力嗰、那個 interpersonal dynamic 係好有影響嘅，即係好多嘢都會 bend toward 佢哋，所以即係 with hiring more female， 我 wonder 即係呢個係只不過一個 mechanism 一個 method， 但係佢唔可以 take care of the whole problem。 即係話佢，你頭先講嗰、那個佢想講做呢樣嘢咧，唔會解決到問題，同埋就係一樣嘢就係話，如果 Adam Silver 想做呢樣嘢咧，佢如果教練或者球證，佢可以請多啲女性。但我覺得如果在那個球會入面的高層或者普通的職員呢，我覺得會即其實都有少少不公平對男人，你經常打開口牌說請多些女人的話， 沒錯， 那對男人不公平，你不是說男女平等的嗎？ 這些是 affirmative action 來 的，是沒錯， 不是好東西來 的，是 我覺得呢些應該是有能者居之，不是 沒錯， 不是男女不夠，喂如果這樣說，喂 咁雞竇就叫雞啦，唔通請得鴨過去咩？你明白嗎？我覺得最簡單嘅道理就係你明白先，即係 我想停一停，你俾呢個嚟講啊。 請到你馬夫啊！ 請到你馬夫，咁你馬夫咁啊，你偏平一男人做啦。 唔係 即係難聽啲講句 ，OK， 即係冇再過。 我想問馬夫有冇女人做噶？ 哇！你 有 嘅， 有 啦， 冇 馬夫 啫 嘛。但係我覺得咧，呢其實都係步向緊左交嘅思想。 左交嘅思想，你 try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其實咧，我覺得呢啲係名過於實嘅，即係佢呢啲咧，因為你美國本身佢係要著重呢個性別嘅平等啊，咩有呢個種族嘅平等啊咁樣，但係佢講出嚟啲開口牌咧，其實都係形象工程。 同埋因為佢裡面主要就係男子嘅點講，即係男子籃球啊嘛。係 啊，男人主導噶嘛嘅嘢嚟。 係啦，你要去即係去點講啊 ？Manage handle 呢啲嘅時候，其實係男性揾翻個男人係好過揾個女人去 handle。我覺得啦，即我唔係話女人 handle 唔到男人，但係變咗佢要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好 experience， 佢一個好老經驗老道，佢要即係好硬正嘅，佢要話到事嘅。咁喺女性你揾到呢啲人嘅時候，就變咗你要。就難啲，你要去揾啲女警長啊、女軍人啊，先至可以 hack 得住個場咯。 我舉兩個例啦，譬如香港嗰時又係推廣呢個男女平等啊各樣啦、啊。咁建造業訓練局嗰陣時咧都話，我招攬啲女學員啊咁樣去做搭棚啊、起樓啊咁樣樣。到最後嗰陣時咪好 high profile， 一周刊佢都訪問過嗰個唯一嘅女學員係做搭棚嘅咁樣。咁但係佢事實上文化同埋你嗰個能力嘅問題，我當嗰個女仔係好強。你文化各樣啊，咁喂你搭棚我哋騎住我喎，即係咁樣嗰啲各樣。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消防員啊，女消防員。咁你事實上你可能有一個女消防員係喺香港，咁呢、這個然後就俾各大傳媒訪問啦。咁其實做個形象工程嚟嘅啫喎。 女性做消防員，除非嗰個 Captain Marvel 啦，係咪先？ 我都唔 make sense 啊！呢個真係，你諗下嗰條喉幾百幾磅重。你個女人百幾磅，你點拎百幾磅重嘅喉？ 即係又調翻轉啦！醫院裏邊唔通你要一半嘅護士係男人咩？即係當然都有男人嘅護士，但係唔可能一半一半噶。 但係護士如果一個女仔温柔做， 或者即係幼稚園 好啲嘅 老師咁樣樣 係咪？因為道理啫嘛 ，customer service 你一定揾女仔做啊，反正好啲，等你冇咁嬲。 其實 bottom line 就係話，如果你係求證同埋助教或者教練，佢可以請多啲女性冇問題。如果求證嘅話，仲可以幫補，因為男性咧同嗰啲 NBA 球員咧，成日撐得好狠噶嘛，成日好似開片咁樣嘛，成日有啲 NBA 球證又覺得自己好大支嘢噶嘛，好似覺得自己 統治全世界咁。 係啦，冇錯啦，好似覺得自己碌嘢大啲咁樣嘛，咁跟住但反而如果你話喺職場上邊或者 fun office 或者普通嘅。在那個 clubhouse 入面那個做的人，我覺得他就不可以打開口牌就話要請多啲女性，係啦。 No good. 我覺得是請多啲 decent people， 而不是請多啲 woman 咯。 係咯，即係 bottom line 就係話 decent men and women 咯。 即係好似 Vincent 講有能者居之。 係啦，能力多過性別。 同埋我講少少，因為我聽美國所講嘅男女平權咧係口講多過做嘅，喺歐洲嘅男女平權咧。他哋都有講，佢哋真係有一個配套，例如佢除咗法例，我嗰陣時去歐洲嗰時候，佢話乜人有啲職位要規定有三分一係女性咁樣啦。嗰啲女性佢係有配套嘅 ，office 有呢個 children care 啊，其餘嗰度咧，令到呢個男女即係嗰個男女平權咧係真係拉近嘅，唔係話我只不過請多個女啊，呢個概念。 即係佢可能有個法例規管。 係啊，同埋佢。想女做嘅真係做落去，因為點解啊？我 office 有 children care， 咁你都可以令到啲女性真係出去做嘢噶，係咪先啦？ 即係話咧，有 children 嗰啲媽咪都可以出去做嘢， 即係有啲配套措施咯。 如果你唔咩嘅話咧，甚至你唔做咧，而家歐洲已經開始噶啦，俾錢啲爹哋喺屋企等個女性可以出去做嘢。 所以男女平等立法咧，只係話頭先我講嗰個美國女足球隊，只不過佢就係話嗰個僱主可能有一個 violation， 就美國有一個例子就叫 violation of equal pay act and title， 就講呢樣嘢。但頭先阿 Ken 講嗰樣嘢就話請多啲女性咧，其實冇法例監管噶嘛，係咯。 好啦，今日今集 我有個提議就係咧，可以令到女子足球咧會有多啲 revenue。不過可能我講完佢哋會好唔中意嘅。 我哋講可能我講講多啲， 講乜我都中意。 就係嗰啲制服要即係收錢。 有嘅有嘅。 哇！你呢個條山逼嚟㗎。 你有冇見過見手啲嗰啲樣啊，大佬？ 唔係，教授話其實美國女子足球隊我立過28個，我立過有幾個正嘅嚟㗎， 最靚個 Alex Morgan。 好啦，咪好啦，我哋今集咁多先啦。好啦 ，thank you， 拜拜。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今年2020年2月8日，在三环市的中央警署门口，一班受害者拉出横额，控诉这个湾区神棍。 Tell me, you must buy it. He told you you must buy it. Okay. He convinced me. 系咁样就推荐我买嗰啲风铃，我哋系。 原来呢个神棍呃咗咁多受害者嘅必杀技，就系佢嘅风铃。风铃。 加完步长，跟住再买啲自己识喐嘅风铃啊。 啊，货单列明咧。是两尺长的大风铃，是8个。 他又收到很多那些风铃啦。 我这个有个很难找得到的电子风铃， OK？ 你只要入住电他的呢，他就不断是这样跟你拎。 在这里奉劝各位要小心用风铃行骗的神棍。 分24个月摊还，系咪好吸引先？ 需唔需要任何抵押先可以请到个佛牌翻去咧？ 只系需要少少首期，咁你就可以供请个佛牌翻去睇。 师兄啊，其实呢个计划咁大咧，有冇其他啲机构去参与啊？ 啊，有嘅，除咗呢个泰国佛牌公会之外，香港亦有一间投资公司系负责信用评级。 咁乜嘢系佛牌公会呢？ 佛牌公会主要是用来验证每一块佛牌真定假的，跟住就会出证书或者是验证卡。而我们找的这个佛牌公会呢，是泰国三大佛牌公会最权威的其中一个。 Good.30件 其实咁多地方都可以供展佛牌，咁你啲佛牌有咩咁特别呢？ 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好。咁当中我哋会有提升运气嘅屈伯南第一期啦，甚至系人缘至尊嘅龙布胶别打法。咁当然唔会少得150年阿赞多开光嘅宋德，而泰国。鉴证专家已经验证过，绝对是真品。咁其实当中我哋几百款嘅佛牌咧，年份已经全部系超过50-60年嘅，所有佛牌验证过，出晒验证卡，全部保证系真品。所以 你哋系恭请得开心，戴得安心。 钟声术数为传，时间为一，一即系全，全即系一。呢个世界万物并立嘅道理。原汁原味第二季正式开始。 各位听众，沉淀完未？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唔系好接触呢方面嘅学问嘅话咧，咁就可以 有啲混乱， 需要啲时间 去消化。 消化何止消化？ 喂，其实 磨成粉。 唔明嘅话，其实可以问一问我嘅，或者你下面 YouTube 下面留一留个言，咁我咪解答一下咯。 系啦，各位有啲咩嘢唔知道，或者想知道，或者想再知道多啲嘅，都可以留言。 系 喺一个节目下低咧，摆条。是有评语定乜鬼嘢嘛？ 啊，有系有评语， 有 comment 嘅，系啦，咁就可以留言嘅，揾阿 Terry 系啦。你有冇发号之类嗰啲咁？ 发号，发号就都唔其实我费事，因为其实我发觉我师傅俾我的名系更加好用嘅发号。 O K， 啊，你正式讲翻你个即系 嗱，我的名字就叫王康熙。 即系呢个系真名定假名先？ 艺名或者而家用啦，都比较通用呢、這个，我都 prefer 啲人。Okay.嗌呢个好， 呢、 這 个就系你师傅俾你嘅。 系啊， 哦 ，OK， 康熙个等皇帝。 系， 唔系因为好多时咧，风水师啊，或者佢哋有个自己用喺呢个行业上面嘅名噶嘛。 有有， 系因为咁样会令到之后嗰啲嘢都会即系、就是、改名，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啦、啊。咁其实呢个系咪会都会对于你将来嘅事业啊， 系系有啊， 有影响嘅。 因为呢啲叫姓名学。 姓名学系。 咁当然有每一派唔同用啦、啊，譬如我哋有八字派啊，或者有生肖派。咁我呢个系姓名学就三才五格。 嗯。 咁我排出嚟个格局呢、這个系会比较最啱我用嘅。 明白。 系啦。 哦 ，OK。吓、啊，我哋讲翻先， 讲翻先。 系啊，咁头先我哋讲到话 木星啦， 木星 啊，呢、這个而家我哋讲呢粒星又比较严重啲，同大家切影响比较深。 系，点解咧？ 嗱，因为呢粒 好入嘅， 好入，同埋系大家如果有买楼咧，会比较惊啲。 好彩我冇，我想都冇。系 嗱， 阿新你听住啊。 嗱当然如果你赢嘅时候，咁我比较更加严重啦。 刑会严重好多嘅， 刑会严重，因为叫归来嘛，咁你空星归来，即系个国人走咗，你仲要佢翻翻转头，咁你谂住想点先？ 好啦，影响比较深啲，因为呢个咧系两粒星啊， 两粒星 系好严重， 系 嗱，首先讲边两粒星就系讲土星同冥王星啦， 系啊， 嗱土星啊， 但系好远喎，冥王星同土星相隔， 冥王星系远啊，但系不过佢有个外号啊， 吓， 小炸弹， 小炸弹， 系啦。 小炸弹个小字系动词定名词 ？Small，small，OK，、 okay, 系 小型嘅炸弹。 小型嘅炸弹， 所以冥王星一去到就通常啲嘢爆咁嘢爆出嚟啦。 即系佢系一下嘅， 唔系咁，佢唔系一下，佢爆得好长， 爆得好长， 即系突然一嘣突发性爆出嚟。 哦，明白。 火星系有啲唔同， 系 嗱，首先讲冥王星逆走嘅时间系喺4月24号啦，即系美国时间，或者系北京时4月25。到10月2号嘅呢个系冥王星逆走嘅时间，同时间冥王星逆走大概5日到啦， 系 到土星咯，即系4月30号到9月17号，两粒星今年亦都咁啱就喺呢个摩羯座， 哦生日 座个宫位， 系 咁所以佢哋亦都同土地房地产嘅爆发有关系嘅， 爆发 系爆发，同埋会影响房地产嘅持滞啊、拖慢啊、拖冧啊，或者可能有影响啦。 吓 ，OK， 系啊， 咁即系小心喎、 啊，小心啊， 同埋呢个 time period 都几长喎、 啊，系冥王 有5个月啊， 5个月咯，差唔多4、5个月， 4、5个月， 咁你四五句兩粒星同一時間逆走， 係。 咁你然後再加埋之前頭先講嘅木星啦，木星逆走，如果咁啱贏曬呢三粒星，變咗你冇貴人冇福氣，然後再拖累樓市喎，即係個樓市有冇影響大喎？冇運行喎樓市。 係，咁但係呢個係全球性嘅。 全球性。咁係啦，因為全球性，如果譬如你講緊個人嘅，咁啊睇翻你個人命盤啦。 係。 咁如果你落翻個人命盤，都唔係好事。你個人變咗你個人木星型冇貴人，再加埋土星型冥王星又型嘅時候，你個人情況做嘢俾人拖滯，分分鐘可能真係衰過做光頭啊！ OK， 呢個聽眾唔知點解我哋咁開心。哇！ 唔排除啊，你嗱，短短你一個月裏面呢三粒星都四喎，雖然話四月底發生，你落到五月頭就同一時間三粒星瀨嘢喎。 咁啊係，咁你有講過啦，其中有粒係吉噶嘛。 係啊，咁你吉如果冇雙贏嘅時候， 係 咁都仲可以叫幫補下。 嗯， 你好難講你咁一個命盤。或者咁啱嗰日个流年，三粒星拍埋一齐相应， 惨过中三个光头。哇！ 所以好阴功啊！ 好大镬，好大镬，大镬。咁点算咧？ 点算？冇系话嗱，呢样嘢就当然系，譬如可能要搵师傅睇批你个命，睇咩情况先啦。一你都唔知你系有冇运行。 嗯。 讲就话就系個會影響整個地球全球人類，即係咁可能咁啱。如果你本身個命盤有運行，你可能比避個劫。 係， 但係不過呢啲嘢而整喺全球上就走唔甩嘅，即係話可能 你估計啦， 我估計 係會有啲咩情況發生咧？如果全球性， 全球性會係比較嗱輕質，就可能即係樓市啊、房價 係 會諗啦、會跌啦，或者係再下幅度大調整，啲樓賣唔出啊，會砸死曬啦。 係。 嚴重啲嘅，會睇下好唔好彩啦。再加埋另外有粒星，會影響咗真係天災人禍。 有粒星。 係呢粒就叫天王星，但不過好在地就唔喺四月發生，就喺八月份。 哦，八月份。 係啦， 都有多個 double 時間。 都有 double 係啦，但不過你八月份又咁啱撞正土星同冥王星。贏的時候，如果你天王嗱，天王星是講緊變動， 係 動盪不安，會有改變。如果你再加埋土星、冥王星一齊贏埋嘅時候，真係唔排除會有地震。 嗯 然後你再配埋可能九宮飛星嘅時候，你個五王位向邊？今年九宮飛星係向西南邊噶嘛？ 係。 咁真係可能今年西南邊大概八九月份嘅時候，可能地震喎。南美洲嗰邊。 嗯，佢个严重性有几大咧？ 嗱，严重性几大就如果你喺智利嗰头啊，因为嗰度系比较接近板块嘅。 吓、 啊，地壳板块嗰度，所以嗰比较影响大啲。如果你个应该系咁讲，嗰日个九宫飞，嗰年今年九宫飞星嗰个方向已经唔靓噶啦，再拍埋嗰个月份， 系 个九宫飞星又唔好，可能咁啱搭正二黑落咗个位。然後再加埋嗰三粒星有相應， 嗯， 隨時一個冇錯，可能係六級或者以上嘅地震， 好犀利喎！係啦，我哋錄音前嗰幾日台灣咪嚟過六級嘅， 係啊， 係啊，咁、啲地震呢啲嘢真係，哇！你摸避喎，真係嚟嘅話又 避無可避，因為你最緊要最重要係你土星本身小爆炸，小冥王星小炸彈， 係 再加埋天王星嘅變動。呢兩樣其實已經好攞命噶啦， 係。 咁你土星嘅純粹可能係遲緩遲滯，拖慢咗啫。咁如果你工作上或者係你人事政策上可能變咗有影響，就拖慢咗政府做嘢。但不過如果你土星再加冥王星兩個唔好嘅嘢，再加埋天王插埋去地震，唔排除可能會火。如果你再搭多個火星，你仲難頂落。嗱，火星就講緊係火災啦， 係。咁又有地震會有火災，咁你有戰爭又會有火災。 係如果你淨係天王星型火星咧，都可能就講緊火災或者係呢個戰爭啦。 嗯。 咁如果你係木星型火星嘅時候，雙型嘅時候，咁啊即係純粹解火災木生火。咁如果你呢四粒星，天王星加火加火星，再加冥王星，再加 土星、四粒星，四正四角排埋一齊。咁大家諗下，整個世界版圖有幾多活火山啦、 啊？係你即係你講正經嘅，一路呢幾年好多嗰啲氣候變化，加上嗰啲即係又地震又剩啊，咁其實講咗好耐㗎啦。 睇下幾時啫，其實 係啊，真係睇幾時條橡筋拉到幾時斷嘅啫。 仲要你睇下，譬如嗰、那個，因為你型講就話誒咁啊，你四粒星型，你都睇地區，即係好，我之前都講過啦。你每個角度位唔同嘅時候，未必真係型，因為譬如好似我，譬如我誒喺、假設我 LV 見到開個盤四角勁曬。咁分分鐘我可能在南美洲不是四隻角形，可能我就是兩粒星形，因為角度有偏差嘛。咁、可能如果呢件事發生，就可能就係發生在 LA。 係。 咁 LA 就冇乜火山嘅，最多係板塊嘅啫。 咁啊地震咯。 咁啊地震咯。咁如果呢四粒星我搬咗去夏威夷， 係， 或者我搬咗去黃石公園， 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噶啦。 係。 或者日本 地震 電影噶啦。 係。 日本六沉 啦。六沉啦，係啊。 所以你都要因應翻星盤。個 location 個角度，所以呢樣嘢大家要小心認。最驚係嗰幾粒空星。嗱咁頭先都講啦，火星相迎嘅時候都代表戰爭。嗱咁火星亦都同大家講講啦，火星幾時迎呢？火星就喺六月份啦，六月二十七號到八月二十七號嘅時候，逆行水瓶座。咁水瓶座就代表講緊係。古人精怪啊，奇怪怪變通嘅嘢， 係 即係唔合正規啦。咁然後你再加上喺火星嗰段時間走啊， 嚇 都好大鑊嘅其實。 會唔會話有啲咩外星人到臨咧？ 嗱，外星人就未必會有，但係不過如果譬如你講水瓶座啦，代表性啲咩？水瓶座代表性革命啦、科學啦、天文學、航空、國會議員。心理學家、科技、通訊、飛機、 喂 電台， 都諗到真係有可能同外星人有關，唔會咧？佢哋 landing 咁樣咧， 係啲錯地方啊！ 係啦，喂，你又飛機啦，跟住又科技啦，係啊， 嗱，仲要佢逆走，可能唔排除個科技可能倒退喎，突然間。 哦， 因為你而家你逆走，其實就變咗係一個負面影響啊嘛，負面影響就有背 冇咪话要出接机嘅，咪出嗰啲嘢，但系啲人一买翻嚟又接又爆咗嘛，系咪算倒退啊？ 都可能， 都可能。 全球电话， 全球性系啊，佢个牌子都出噶嘛，系咪先？ 亦都一嗱，水瓶座都代表系革命同 革命，革命一样嘢。 你火星又响水瓶座亦 有战争， 有战争啦。 系， 如果你再加埋天王星就好在望早嘅，如果你真系立埋。但不過佢應該係跨過添啊！八月十七啱啱天王星 哦 逆走之後冇幾耐，火星都行到就開始準備順行就嗰期 係 真係可能會唔知邊個地方大戰爭啦， 或 者暴動啦， 暴動咯， 暴動 先咯，通常 法國會唔會咧？嗱，法國要開法國嗰陣時候開法國本體啊，或者可能英國而家咪揀脱歐嘅咧？ 係又嚟啦。 或者可能香港又嚟嗰个镬噶，譬如啲政府咧，就啱啱好似今日 会唔会系北韩国咧？北韩 嗱，北韩其实我啲成日都即系我经常性就我都怀疑会嗱，同埋呢个世界会唔会第三次战争？我都有可能性嗱。呢样嘢我转下一次再同大家讲下。 好。 金牌 EB 五投资项目，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助你轻松攞绿卡。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品牌，万怡是万豪品牌当中最大最成功的品牌，目前全球超过1100个据点，梦使万怡是全新环保客制升级版，更上一层投资安全有保障。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属于区域中心 EB 五投资案，这个意味着50万投资本金终于获取永久绿卡之后返还，担保品是土地、酒店建筑许可执照、设计施工执照以及同万豪万怡酒店20年连锁的经营权合约等等。酒店完工之后，市值将会达到1.2亿元。万豪国际万怡酒店项目位于555 North Atlantic Boulevard,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酒店包含288家客房、400个停车位、地上6层、地下2层，并设有餐厅、酒吧、会议中心、健身房、贵宾室、室外泳池等等。 本项目在2017年3月动工，目前完成 80%， 预定在2019年夏季完工开幕。EB5 项目的优劣取决于项目是否在于黄金地段，建成之后是否有足够利润，这个就是后期绿卡 100% 成功的保障。详情请电 ARC 海船大西洋区域中心 626-281-1168 或者 323-369-1871， 徐小姐 email etarc1871@gmail.com。